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4集，前世下三。大梁的旗帜飞扬，六月的天瞬息万变，黑云压城，狂风大作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倾盆大雨将至。宫殿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有自缢而亡的宫中女眷，也有被大梁兵马斩首的仆从，血流遍野，浮尸百万。裴郎坐在茶殿中给自己斟茶，他倒得缓而慢，桌上一角的青烟袅袅升起，散发出香味，仿佛美人的耳语叫人心醉。他看了一眼窗外，沈庙死的那一天也是这样的天气，天色阴沉，突然大雨滂沱而至。他等了许久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，大梁的军队到了，明启的气数将尽了，傅修仪和梅夫人快要活到头了，沈庙的心愿大约也可以了了。他犯的错误也终于有回头的机会了。他把那小瓶的东西倒进了另一头的酒壶里，满满的给自己斟上一杯。你的心愿就要快了了，可惜替你了却生前心愿的却也不是我。裴郎在心里想着。城楼之上，大军压境，帝后都被反绑着双手压制着，绑缚在旗杆之上。人都有私心的，为了自己的活路也可以将别人的生路断送，这是梅夫人和傅修仪经常做的事情，而现在轮到他们也来尝尝这其中滋味了。明其宫中的臣子绑了自己国家的帝后来向大梁邀好投诚，他们愿意用帝后的头颅来求得对方网开一面，放自己一条生路。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，梅夫人就算再如何得宠，在这一刻她谁也不能驱动。哦，还有新太子傅盛，那也早已被傅盛身边跟着最爱拍马屁的谢长武和谢长昭给斩了头颅，先拿给大梁的将军献媚了。城楼之下，坐在高马之上的男人懒洋洋地眯起眼睛。黑云不知什么时候又散去了，渐渐地有金阳洒遍了整个城池。他衣袍华丽，戎装沾满鲜血，却依旧贵气纤尘不染，天生的威压。同楼台之上被绑着任人鱼肉的帝王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谢景行。 傅修仪咬牙道。临安侯府的世子，谢鼎的儿子，谢长武和谢长昭的兄弟，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早已战死沙场的少年，随着临安侯府一同没落的少年，却在许多年后以这样的模样重新出现在天下人眼前。他是大梁永乐帝的胞弟，金尊玉贵的睿亲王，也是大梁的少帅，驱使着令人闻风丧胆的墨羽军。 好久不见啊，傅家小儿。 谢景行与他打招呼。谁都知道大梁永乐帝的胞弟最是风光，替他征战天下又最是磊落豪爽，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原先却是临安侯府的世子。梅夫人紧紧盯着那男子，他极怕再如何稳握胜券，生死攸关的时候都会失了分寸，可是他自来都是凭借着男人一步一步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在这个关头却是什么招数都已经没用了。他责怪傅修仪没有本事，好好的王朝也会覆没，再看城下男人俊美绝伦，自有贵气天成，不由自主的便盯着他，目光里 都是盈盈动人。谢景行皱眉问季雨舒， 沈庙就是输给了这个女人。 不错。 季雨舒又补充道， 瞧着也是一般姿色的模样，真是不知这明齐皇帝的眼睛是不是长偏了。 他们二人的声音未曾掩饰，大梁军队便发出一阵哄笑，梅夫人也是恨得脸颊通红，傅修仪也心中恼怒，他看着谢景行沉声道， 想杀就杀，何必废话， 到现在还冲什么大丈夫。 季雨舒不屑道， 三哥，这明齐皇帝急着想死呢。 谢景行懒洋洋一笑说， 本王本不想杀你，懒得亲自动手，不过本王欠你小皇后一个心愿，恰好这结局也是你多年前替本王准备的结局，所以于公于私都要圆物奉还。 他摊开手，高阳将长弓送上，递上银剑，谢景行手搭弓箭，只听咻的一声，城楼之上的梅夫人中箭了。那箭却不是当胸的，恰好避开了要害，血不停地流了出来，看着令人触目惊心。梅夫人痛得几欲晕眩，傅修仪本来尚且算作是沉着的脸色也变了两遍。世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死亡，而是等待死亡。谢景行微微一笑，再摊手，高阳再送上两支银箭。他将两支箭一同搭在长弓之上，然后吹了声口哨。但见那大梁数万大军齐齐拉弓搭箭，对准城楼二人。风吹得高台之上旗帜猎猎作响，仿佛厉鬼哭嚎。而最后一丝黑云散去，却是金阳遍地，炙烤热烈大地。男子紫衣随风轻轻浮动，笑意冷冽，眉目间却似有少年般的顽劣。他站在城楼之下，望着木有煌煌之意二人，朗声而笑， 对不住皇帝小儿，承蒙一位姑娘托付，取你狗命，放。 数万只箭矢凶猛地朝楼塔二人扑将而去，仿佛利兽出闸，几乎要将天地遮蔽，连金阳都不能泄露出一丝，汹汹然将二人吞噬，什么都瞧不见呢。皇宫之中，那青衫男子已然伏倒桌前，似是睡去了。脚边一盏灯笼倾斜，里头的蜡烛倒了下来，不过片刻，烧的布帘都生出火光，火光慢慢蔓延开去，烧过了重华宫，烧过了金銮殿，直烧的整座皇宫都被烈焰包围起来，赤色一片。 哎，三哥，皇宫走水了。 季雨舒眺望着远处惊道， 派人去救火。 不必了。 谢景行拦住他， 这明齐皇宫不干净，烧了也痛快。 他挑眉道， 白日焰火我总算也没有失约。 那是什么意思啊？ 季雨舒不懂。谢景行望着天空中被火光染红的一角，眼中却是浮现起金亮亮的月色里那孤独饮酒的身影来。 这皇朝负了你，本王就替你负了这皇朝。 他低声道， 这大概就是你的心愿了吧。 却没有注意到那一直牢牢系在他腕间的，跟随了几年都没有脱落的红绳，却突然断开了，飘落至地上的余火之中，化为灰烬。也无人听到灰烬之中女子长长的叹息。原来这就是劫，原来这就是缘。你眼睛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，耳朵听到的可能也不是真的。前后两世，他站在遥远的巅峰，漫不经心的微笑，也只有靠近身前才能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玩世不恭却最真诚，满腹算计却讲义气，可以因一杯温酒策千军，也能为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驱马楼头， 道一声对不住皇帝小儿，承蒙一位姑娘托付取你狗命。他活得最沉重也最潇洒，最黑暗也最真实，从卑劣里生出来无限的赤诚，睥睨人世，冷眼相争，最后不紧不慢地直起反袖，把那一点点的光芒都握在掌心。这是沈庙的问，他的问却只有谢景行能解。 下雨了。 高阳收起扇子。 夏日天真奇怪。 谢景行扬唇一笑。 进城。 作甚？ 赴黄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